是谁？ 他是我的朋友。 书借我一下。 好的。 这个是什么？ 这个是书。 那个是什么？ 那个是英文书。 这是谁的？ 这是我的。 那是谁的？ 那是我的。 谢谢。 不谢。不客气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车为什么坏了？ 抛锚了。 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一。 今天几月几号？ 今天8月13号。